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听众朋友，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九度，最低气温零下三度。周日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度，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预报和发布空气的重污染黄色预警的情况。预报11月25号起，我市将会发生一次中度到重度污染过程。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将会在11月24号12时实施启动，预计26号夜间空气质量将会逐步的改善，请广大市民朋友要做好健康防护工作。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4.8， 处于轻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包括西五环杏石口路到衙门口桥由北向南方向，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广安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方向。另外，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由东向西方向，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日前，一年一度美国留学报告出炉，数据显示，2017到2018学年，在美国学习的国际留学生接近110万人，但同比增长率只有1.5%，是十年来的最低值。其中，新注册的留学生更是减少了6.6%。同期，中国留美学生达到36.3万人，同比增长3.6%，也是十年来增幅最小的。留美中国学生为何出现增幅变窄的情况？其他留学目的地国家是否将消化部分中国留学生？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北京时间17:34，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留学面对面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留美中国学生增幅变窄，2018年是否成为留美的拐点呢？那么一年一度的美国留学报告出炉了，通过这样的一份报告，相关的数据呢也能反映出近期赴美留学的一种趋势。那么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将会在本周和下周为大家制作两期节目。那么这一周呢，我们邀请了国际教育知名专家赵刚老师和大家呢来关注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相关数据的减少是否会成为留美的一个拐点？而在下周呢，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教育处的相关的官员啊，针对这一份的报告为大家做一个赴美留学的详细的数据分析 析和解读，那也欢迎大家呢及时的来关注。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在我们播报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给我们提问留言。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改革开放四十年，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做出了重大历史抉择。 今天，公平、均衡、优质的教育之路正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首都教育与您一同绘就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时代新画卷。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教育部启动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和改革实验区遴选建设工作。2018年，北京市小学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超三成大学生平均每周运动不足一次，球类田径项目受到欢迎。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决定从2018年起遴选和建设一批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和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推动地方党委和政府积极做好新时代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工作，全面提升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的工作水平。通知要求，申报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和改革试验区的地方党委、政府，应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加强区域统筹，纳入重点工作。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制度完善，措施有力，有支持保障和督导评估。市教委主任刘宇辉22号在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系列论坛上透露，北京目前有各级各类学校3500多所，教育人口310多万，今年初中小学就近入学比例分别达到96%和99%以上，初中入学学生的升入优质高中比例达到了52%以上，高考录取率连续3年保持在90%左右。此外，2011年以来，北京市已经新增了17万个幼儿园学位，但是学前教育仍然是北京各级各类教育当中最大的短板。北京市先后开展2期学前教育集中推进，市委市政府还专门研究推进北京市第3期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这个3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本台记者苏小坤报道，北京市戏曲进校园系列活动启动仪式22号举行。市教委体卫艺处处长王军介绍说，2018年系列活动设计了24期戏曲电视公开课，为中小学生量身打造了适合他们学、看和演的戏曲小国剧50部，都特别注重契合学生的身心成长特点，特别注重契合教育规律，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据了解，2018年系列活动既包含有课程，也包含活动，还有文化展示，既有注重普及的活动形式，也有关注提高的内容设计。 记者日前从中国民航大学了解到，该校空中乘务和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2019年计划在京招收20人，其中空中乘务专业仅限女生报考，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仅招男生。报考参加专业测试的考生要登录中国民航大学网站，在线填写考生信息，按照网络提示缴纳考试费，下载中国民航大学专业报名登记表。北京考生要在11月24号的9点到12点30分，携带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原件、近期一寸彩色照片以及中国民航大学专业报名登记表，到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教学楼参加现场的专业测试。专业测试通过面试进行，考察学生的形象、仪态、普通话、语言表达、英语听说能力和心理素质等。专业测试结果为合格或不合格。2018年度大学生体能测试近日在全国高校陆续开展，面对一年一度的体质大检查，大学生们的状况如何呢？最近国内某媒体对全国1339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80%的大学生认为体能测试能够反映体能及健康状况，超过50%的男女生分别认为引体向上800米的项目难度比较大，超过30%大学生平均每周的运动低于一次，球类、田径、自行车成为了大学生运动项目的主要项目，超过50%大学生认为进入大学之后体质下降，体育活动减少成为了主因。专家表示，大学生出现体质下降的原因有很多，包括频繁上网、运动强度小、运动时间少、自控能力差、熬夜通宵等原因，这些都会损害身体。生态环境部22号发出通报，今天起到26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将会出现一次性的区域性重污染天气过程。11月24号12时启动实施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预计26号夜间北京空气质量将会逐步的改善。市卫健委近日也发布了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卫生应急分预案，建议市民关闭门窗，并在污染消除后及时的开窗通风。老幼、体弱者和患有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慢性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同时加强健康防护科普宣传。市卫生计生热线12320服务中心将会为市民朋友提供相关的健康咨询。此外，各医疗机构将会加强健康防护宣传和就医指导。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了。留美中国学生增幅变窄，2018年是否会成为留美的拐点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观点，欢迎您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日前，一年一度美国留学报告出炉，数据显示，2017到2018学年，在美国学习的国际留学生接近110万人，但同比增长率只有1.5%，是10年来的最低值。其中，新注册的留学生更是减少了6.6%。同期，中国留美学生达到36.3万人，同比增长3.6%，也是10年来增幅最小的。留美中国学生为何出现增幅变窄的情况？其他留学目的地国家是否将消化部分中国留学生？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北京时间17:44，欢迎您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呢，我们和您关注的话题是留美中国学生增幅变窄，2018年是否会成为留美的拐点呢？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国际教育知名专家赵康老师。赵老师你好。 哎，你好。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赴美留学的话题啊，大家有问题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上呢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因为每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关注一年一度发布的美国留学这份报告啊。这份报告呢，是对前一阶段赴美留学的一个总结，实际上呢，也是赴美留学的一个风向标啊。那么今年这一份报告出炉之后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数据，我不知道赵康老师啊，在诸多的数据当中，给您印象深刻的会有哪些？ 对。实际上主持人您提到的数据这方面的话，应该是我个人比较看重的是两个数据，一个呢是它的在美国的国际学生的总数，那么现在看呢是接近110万，那么这应该说也是历史最高值了。第二个数据呢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那么目前看呢是36.3万人，这个数据呢按说也是目前的一个峰值。只不过呢，我们说到了这两个值呢，好像感觉上和前一年相比来说，它的增幅呢都有所下降，所以这点上也值得我们关注。 它的增幅比例在下降， 在下降。 实际上呢，在2017年的时候发布了这个相关的留学赴美留学报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其实那个时候有这样的趋势啊，只不过呢，这一次的这个降幅是比较大的， 是， 所以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那我们能不能分析一下啊？这个因为它的降幅，它是针对全球国际学生的一个降幅， 对， 对吧？那我们如果从全球上面来讲，这些国际学生减少的原因大概会有哪些？ 我想恐怕还是和他的政治因素有关。那么这政治方面的话，恐怕就是美国政府在换届以后，那么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这些政策的话，总体来说呢，五花八门。不过呢，我们可以有一个词来解释，那就是反国际化。所以反国际化的潮流呢，应该说是这一届新任的美国政府的话，它一个特点。那么和奥巴马政府相比来说，他们在各个方面的话都有所收紧。特别是政治方面，对有一些国家的人员呢，做了一些明确的限制。那么这种情况呢，虽然说看似呢是对个别国家做了有一些限制，但实际上呢，对于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来说的话，他就有一种感觉，就这恐怕这个国家可能对他来说不见得那么友好。 对， 哎，可能缺乏一种安全感。 其实从这个之前在媒体当中所爆出来的相关的信息，你比如说针对中国的留学生，会有很多的预判的这种信息， 对， 比如说，不管是通过这个减少中国赴美留学生的人数，还是说在美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工作， 对 相关的这种限制啊，以及未来就是说在美国移民的相关的一些限制，实际上都是束缚了。或者说是这个直接影响了，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一种信心。 对， 啊，所以呢，这一点上是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层面上面啊，其他的层面上，你比如说从他的经济层面上面或者其他层面上，会不会有这个影响？ 实际上是这样，我个人觉得呢，政治因素的话和经济因素应该是并行的。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应该说，这十年以来的话，那么美国呢经历了经济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就是也就是说他之前我们说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话，他的经济情况是很糟糕的，那么而且呢也引起了整个全球经济的一个动荡。但是这几年来呢，就是他的经济呢有所回升，特别是今年也从目前看的数据来看，今年的 GDP 增长已经超过5%，这个是十年以来的最高值。我们感觉上呢，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感觉好像这个经济数据好了，那么可以给那边留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是 或者是他的实习机会。不过好像并不是我们现在想法的这样，正相反，就是说经济形势很好，但是呢，好像这个咱们国际学生并没有沾光。那么这个能够看得出来，说明这些政策很多是针对美国本国人的。那么有点像什么呢？就像目前我们看到的整个全球的这种趋势。那么很多国家呢都希望把一些好处留给本国人，而对于国际上的这些学生和外来人口呢做一些限制。 就这种这个保护主义。 对 啊，在抬头。但是呢，这样的一份报告呢，依然能够看到是中国依然是赴美留学的第一大成员国。在全球来讲啊，2017到18学年呢，有36万3341名中国大陆学生赴美留学，占国际学生总数的30%以上，33.2%啊。那么中国学生选择美国留学依然是主流，但是呢，他刚才我们也说呢，他的增速依然是在放缓。这个中国学生，我们现在是聚焦到中国的留学生群体了，他的这个放缓的因素是什么？是不是刚才我们谈到的相关的这个因素会让很多有可能即将想要去美国留学的这个学生群体，包括这个家庭，处于一种观望的态度？ 我个人感觉呢，实际上今年以来的话，尤其是今年以来哈，感觉上各方面的这个从美国传来的消息都不是很正面。那么政治因素是一方面，还有呢，从安全因素呢，也是一个考虑的范围。那么我们感觉到就是美国呢，校园枪击案呢，好像屡屡发生。 是。 那么这个事情呢，虽然说我到现在为止仍然认为呢，这个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普遍的一种模式，或者那样普遍的一种现象，但是呢，确实对于家长的这种信心的打击很大。因为家长对于学生的安全肯定是把它放在第一位的，那么他们不希望孩子出任何问题。美国的频频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家长这边很着急，那么学生这边的心态呢也有所变化。那么之前的话，可能对这些事情呢并不是很看重，但是慢慢的会觉得好像似乎自己也置身于那样一种环境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还有一点呢，我们也必须看到，今年以来的话，目前国内的这个外汇呢有所管制，那么这个因素的话，也是我个人觉得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能够看得出来，留学群体里面，家长的因素呢，恐怕是也是希望，学生出去以后，那么他可能也会带过去一批资产，那么到国外。但是呢，因为有了外汇的限制以后，恐怕这方面呢也不见得那么宽松。 对， 哎，所以我想从这几个层面能看得出来，可能中国家长和学生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了。 是，因为会有部分中国家长希望自己孩子到那边去留学呢，你比如说在那边置一份房产， 对， 是吧？ 对， 然后呢，把房子和自己的同学一起啊，把它租出去一半，这样的话，自己孩子在当地的生活费用实际上就有保障了。 对 啊，这个是这个情有可原的，但是呢，会有一些相关的这种管制。 对， 家长有可能就会放弃这样的这种念头了啊。多方的因素促成的这个中国赴美留学的这个人数啊，在过去17到18的这个学年呢，也是在放缓。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就要做一个判断了啊，这个呢。赵刚老师在自己那个官微上面自己也在做这个判断，今年因为这个数据是比较扎眼的， 对， 所以呢会不会成为中国赴美留学生的一个拐点，就是说从今年开始会不会逐渐的我们就继续放缓会不会是这样？ 实际上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的话是我一直在考虑的，因为和很多业内的同行都在聊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呢，从今年以来的话，很多从感性上来说呢，我们很多同行都在反映，就现在美国留学这边呢不太好办。那么我觉得可能有签证的因素，可能有家长的因素，可能还有钱的因素。所以呢总体来看的话，目前对于美国留学的话不能算很非常看好。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像期望值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说大面上来说确实有这样一种趋势。具体到什么时候可能出现拐点，也就出现明显下降呢？我们只能说从目前收集到的信息来看的话，新注册的在美国新注册的学生数量确实在下降。那么这是中国学生的这样一个状况。这个状况的话实际上是在过去10年间没有过的。那么这种情况呢预示着一个下降的趋势。所以我想呢，即使今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就是促成这种下降，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恐怕也是一个目前这几年的一个总体趋势。 一方面呢是美国因为本地的这个不管是政策的影响，还是经济影响，还是这个安全性的这个影响等等等等吧，这是美国本国国内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我们还要考虑到就是其他的主流留学目的地国家，人家在发力，对吧？因为中国是这个一块大的蛋糕， 对 啊，大家呢都想从中分一杯羹，所以呢，那肯定也会想尽办法去抢夺这个生源的， 对 啊。那过一会儿呢，我们会和赵刚老师说说，就是说除了美国之外，那么现在哪些主流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分流了原本去美国的这一部分的留学生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赴美的中国留学生，他总体的一个学生群体特征，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从他的年龄的结构啊，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学段呀，以及包括申请的相关的专业，这个层面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嗯， 因为说实在的，美国市场的话，我个人感觉应该说是留学市场中最成熟的一个了。因为从目前数据显示，就是36万的中国学生中呢，有77%是上本科还有研究生的。 嗯， 那么剩下呢，也就这一部分大概占了28万。那么还剩下大概有8万左右的学生呢，他们是读中学，然后我觉得是读小学恐怕可能比较少，所以呢，也就是说能够看出来他的比例呢是他的读本科、读研究生还有读中学，应该说我个人觉得已经趋于一种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了 啊， 因为这种状态的话，实际上是在几年前就已经相对稳定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呢，就像主持人和我在聊的过程中也曾经提到过低龄化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我觉得低龄化呢，在美国目前来看的话，并不是那么凸显了，因为它已经走过了这样一个过程。 嗯， 那么一些别的国家的话，恐怕还在进入这个过程。所以我认为呢，就是美国目前的这个状态的话，应该是相对来说这三方面的学生都比较平衡。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我个人感觉比较稳定的一个局面。 嗯，相对稳定。那么现在进入到这个本科教育或者是研究生教育的中国学生，在选择专业上有一些什么变化吗？ 嗯，因为您提到过，实际上从现在来看的话，商科呢因为趋于饱和，所以商科目前看呢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虽然说可能从数量上看商科仍然还是最多的，但同时因为在美国呢有一些特别是理工科还有生命科学医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美国的强项。 嗯， 所以在这些我们所说的这些学科里边的话，应该说去美国的学生的数量呢在明显的增加。那么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一个相对来说给我们一个启发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个趋势的话，也能看出来中国学生的选择呢更多样化。 对，多样化，但是它会有它这个集中的一些个优势的专业，中国学生也特别的这个喜欢。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专业，说这个 STEAM 相关的这个专业啊，它呢会更受国际留学生的这种喜欢。那实际上呢，就是告诉大家，你在申请这些专业的时候，你的竞争的对手实际上是增多的。 嗯 啊，好了，那么对于新鲜出炉的这样的一份美国留学报告啊，在这个冰冷的数字背后，咱们还能解读出一些什么样更加鲜活的内容啊？我们在稍后时间段呢，继续邀请赵刚老师为大家做解读。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号，在这个微信当中啊，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了，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北京时间18:03，欢迎您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际教育知名专家赵刚老师，和大家呢一起关注留美中国学生增幅变窄，2018年是否会成为留美的拐点呢？各位有问题呢，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好了，刚才呢，我们和赵刚老师一起来分析了一下新近出炉的美国留学的相关的报告的这个数据啊，做了一些个分析，增幅减少啊，但是您要说让这个美国的留学生的国际留学生的人数，或者说中国赴美留学生的人数产生断崖式的这个下跌，可能性不太大， 对， 是吧？ 因为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一直觉得，本身的美国的这个教育体量的话，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中国的目前的大学的总数，按照教育部的数字呢是2914所，在英国是多少呢？英国可能差不多也就不到200所，然后澳大利亚呢可能有40-50所。然后这样看的话，就是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可能加起来的话，恐怕这个数量也不见得能超过美国。 美国有5000所， 差不多有5000所高校。所以这个应该说美国的这个它本身3亿多人口，然后5000多所高校，这个比例的话实际上很惊人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说美国实际上是消化国际留学生最多的一个地方的，实际上也是实至名归，因为它确实有这样的条件。 是的，那么我们说这个现在减少，那么减少少在什么地方了？我们说这个哪些类型的美国的大学，它的这个招生的人数是在减少？ 对，实际上目前总体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名校这边的话确实有些调整。哈佛呢是这几年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也不仅仅是因为亚裔学生在哈佛的这个地位的问题，那么更多的呢是哈佛这几年招收中国学生的时候相对比较谨慎。因为我们听到的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新闻，就是哈佛呢这几年恐怕开除了一部分中国学生。那么开除的原因呢，以前我们在节目里也分析过，因为中国学生的成绩确实很好，他的入学成绩的话在很多国家里面可能都能排在前面，特别是呢 GRE 啊 GMAT 这些成绩的，包括托福，那么都不错。但是入校以后的话，除掉成绩之外的一些能力，我们就发现有很大的差距。那么这种差距的话，使得哈佛认为呢，中国学生可能很难完成他所规定的这个学习方面的这些要求。那么这样的话，中国学生在里面的这个位置的话就岌岌可危了。所以有些中国学生因为不适应在美国的，特别是在哈佛这样名校的这种学习的节奏，所以呢，甚至被哈佛呢等于是勒令退学。然后这种情况呢，确实也是发生了一些案例。我们觉得也是蛮担心的一个事情。 虽然这是一个个例，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就是我们看到增速放缓与这些名牌大学它的对在中国大陆招生人数减少也是有这样的关系的。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可能直接的影响的话倒不见得那么大。因为但是我确实觉得呢，这个作为部分原因的话可能是带有一定指向性的。因为很多学校的话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水平应该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不仅仅是哈佛耶鲁，那么还有很多的学校，比如说排名相对来说可能在中上游的这些学校的话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所以他们还是希望能招到很优秀的学生。那么所以在尺度上来说的话也确实也会有一些调整。 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增幅减少，那实际上呢也就可以判断出，实际上每年去申请的这个学生他就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就是大家伙更狂热，对吧？ 对。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能这么理解吗？就是未来你去再申请的时候他的竞争力会减小，可以这么想吗？ 是这样，说在的，我觉得美国名校的吸引力一直都是很大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藤校，就是这尤其我们说的最早的那8所藤校，还有后来新增的这些藤校，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些的它的魅力不会减少，也不会因为比如说是这个尺度这个收紧了，那么中国学生的申请数量会减少，我觉得一般来说好像不太可能，因为大家呢都是在追求名牌，那么这个教育界的名牌的话也是很多都在美国，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话应该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但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主持人刚才您提到的，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学生自己对于美国教育还有美国环境的一种信心，这个信心如果说一旦受到影响的话，我觉得他的申请数量肯定会受影响。 当然前30前50这些学校问题不大，因为大家还是想要去 报考这些学校、啊、 是这样、嗯、 当然后边有一些这个你比如说排名开外的 对、 有可能百名左右的呀然后百名开外的这些学校呢兴许就会受到这样的这个人数增幅减少的这种影响了啊那么未来不管是从美国的政府还是从相关的这个学校您预计会不会出台一些相关的刺激性的这种措施吸引中国的留学生 说实在的我觉得教育这边吧相对来说动作要慢一点而且呢尤其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像在美国的话因为很多学校都是私立学校那么它呢和政府之间的话实际上没有太多的这种关联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个人觉得虽然说美国政府的话对于教育产业呢一直也很重视不过呢要是说真正应对这种局面出台一些相应的措施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不是说好像今年数字降了我马上就有新的措施这种情况我们只是在我记得我个人觉得好像在澳大利亚身上见到过因为澳大利亚的我记得前几年呢澳大利亚的澳元呢相对来说币值比较高那么也就是说到澳大利亚留学呢比较贵而且呢就是当时呢好像有些其他的优惠条件呢也不是非常吸引人所以呢那个时候澳洲的这整个的留学人数咱们尤其是中国去的留学人数在减少那么在那之后的话澳洲政府马上做了调整然后这个使得呢就是一方面呢好像我个人感觉汇率好像在下降另一方面呢就确实有类似于移民方面的一些吸引力所以呢中国学生又上去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整个教育界还不太多见 在美国 我 可能 觉得 不太大 比较困难一点 是吧啊虽然之前呢大家你会听到说美国今年又有美国新的这个大学加入到了这个承认中国高考成绩的这个范畴之内了其实呢在今年之前呢也有很多的美国的大学也说承认中国高考成绩但是呢我们之前特别为大家这个介绍过你仔细一看承认中国高考成绩的这美国的大学啊基本上都是百名左右的或者是百名开外的这些学校另外一个即便是排位比较靠后的学校他依然说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是说中国的学生你拿着高考成绩可以到我这先读预科班然后才可以进入到他的大学的本科阶段学习的 对 并不是说直接让你就进入到本科阶段去学习啊他依然还是有门槛的 有限制 啊 确实 所以说呢是从现在说这个增幅放缓但是我们说指望着美国的大学拿出更加积极的刺激性的政策或者说降低招生的这个门槛的话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点上呢我们必须还得说一点就是这就是在教育界也不仅仅是美国可能别的国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在教育界的话可能总是有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招生问题那么招生的话国际办公室肯定希望学生越多越好那么完成他的指标另一方面呢是学术端比如说院系的主任那么还有呢就是院系方面负责学生质量的一些老师那么他们会说那我必须要坚持我的招生的原则我必须要卡紧这个尺度我不能允许就是不合格的学生进来所以这种冲突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它也是自动在调节就不会说像我们想象的就是说哎今年这个数字少了我们明年稍微调一下就上去了这种的话恐怕它内部的矛盾也不是那么快能解决的 是的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今天呢和大家关注的是留美中国学生增幅变窄2018年是否会成为留美的观点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好我们呢继续来邀请国际教育知名专家赵康老师和大家来分析新近出炉的美国留学报告啊相关的数字。新近发布的这一份报告啊其中最扎眼的这个数字呢就是无论是国际留学生还是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生的这个增幅的人数是在降低的啊。那么实际上这对于美国来讲好像说招不到更多的学生了但兴许对于其他的这些留学目的地国家这是一个好消息 对 啊是吧那么目前看我们说分走美国这杯羹的目前为止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留学目的地的国家 应该说呢就是在目前整体来说这个市场上招收中国学生的国家很多那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甚至还有新加坡，那么这些国家呢，应该说在这里面的作用呢还是蛮大的。也就是说，在美国之外，那么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国家呢，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也比较大。 嗯，这些国家啊，和美国相比较起来，有自己什么样自己的这种优势吗？ 嗯，那么因为我呢以前长期是在英国这个圈子里面， 是， 我自己留学，还有呢我后来的工作都跟英国大学有关系，那么我发现呢，就是像英国的学校呢，因为它牌子很老，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到现在为止呢，很多的美国大学实际上都是英国的老底子，特别是我们说了，就是过去呢，美国最早的13个殖民地的那些时期呢成立的大学，比如像哈佛、耶鲁这样的，那么他们呢实际上都跟英国的大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呢那里面的校长很多都是原来的这些学校的校友，所以也就是说，英国大学的质量，我个人觉得确实还是过硬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英国大学呢也是采取了一些措施，那么他在美国相对疲软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也是频频在做一些准备，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生，特别是目前呢英国又处在一个脱欧的一个过程里面，所以呢他在这方面呢可能力度呢也会相对更大一些。那么我们主要指的呢，可能是在签证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要宽松一些。澳大利亚呢，是我个人觉得是最实际、最实在的一个留学目的地国，因为它呢本身对于中国市场非常关注，而且呢，虽然说它的整个大学数量并不太多，但是呢，吸引中国学生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它也抓住了很多中国学生的心理，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高考成绩，实际上澳大利亚恐怕是我记得它可能和新加坡可能是前后脚，基本是在几年以前就已经把中国高考成绩作为录取的一个标准了。 对， 所以这点上来说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应该说对很多别的国家都有一个刺激。 对， 应该也就是他很早就已经开始接收中国的高中学生，然后作为他的本科的一个资源。那么这一点比英国、比美国都要早很多。 是， 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呢，应该说都是有他的这政策上的优势，还有呢他教育上的一些优势。我觉得这蛮好。 是，关键人家澳大利亚，人家是这国家当中八大这个最著名的高校，人家都可以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 是这样， 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呢，实际上大家如果你要关注移民市场，你现在知道这个，如果要是去澳大利亚移民，基本上没有3000万人民币 哦， 投资啊，基本上这个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说通过在本地去留学，然后通过相关的技术层面去做这个移民，它会有一些相关的政策， 是 啊，所以呢，它会刺激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到他这个国家去选择留学。 对， 那么我们来看看听众的一些个问题吧。这个微信网友小叮当想四方，他说现在呢读初三，打算高二读完之后出国留学，但是不知道选哪个国家好啊。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有出国留学意愿的啊，正在观望当中。但是如果你比如说美国，他一直他是采取这种状态。有可能人家就不选你美国了，是吧？那就被其他的这些留学目的地国家去分走了。那像这样的这个学生其实不在少数。 对， 那我们再去选择留学目的地国家的时候，您给什么样的建议？ 我个人实际上一般来说，对家长还有咱们同学们提出来的这些问题的话，我都会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这里面的诉求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想呢，有些家长呢恐怕就说，哎，反正学生出去嘛，就拿个学位，那么还有些呢想法呢，可能我出去长长见识什么的，可能各种各样的一种诉求。那么从根本上来说的话，选择目的地国恐怕呢，我想还最好是做一个横向比较，就不要说比如今天我们节目做完了，说好像现在美国好像有点走低的趋势， 咱不选了， 那就不选了。哎，然后我们就光看看澳大利亚什么，这个我觉得是不客观的，而且本身这个也是人云亦云的一种模式，所以我倒觉得现在呢有些项目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比如说在整个留学圈子里面的话，会有很多的这种展会，那么很多的游学项目，那么实际上这些设置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就是给家长朋友还有呢我们的同学们提供这么一个舞台，那么你可以多方的去做咨询，那多方的做比较，特别是呢如果你要是有可能亲身经历一下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蛮好。当然了，就是这个本身这个经历的话，如果仅仅是旅游，恐怕也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最好呢还是能够相对深入一点，相对多做一些功课。所以我个人呢一般来讲，在这方面不希望大家局限在某一个国家， 就你在开始的阶段，就像这位朋友他初三这个阶段，那么可以和他的家长一起，比如说我们做一做功课，做一做调研，看看哎不同国家是有什么样的特色，那么他的教育又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理性一些。 嗯，这是选择国家，那么选择大学呢，然后包括选择专业呢。 对， 因为一说到选大学选专业，你就开始就拿排名了， 对， 家长就开始拿排名了 啊。您说的特别对， 对这个怎么选？ 对，因为我实际上我本人实际上在排名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我自己也有过很多的反复。 嗯， 因为首先一点的话，实际上我并不是觉得排名这个事情的话是唯一的一个途径，只不过呢，对于行外的一些人员来说，他可能对于国外的大学并不了解，所以他先以这个排名做一个切入点，我觉得没有问题。 嗯， 比如说我现在就拿到世界大学排名放在这儿，那么我根据这个呢去选一些学校，然后拿进来，然后做一些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路径。 嗯， 但是我不希望的是什么呢？就大家哎，就说哎，你看这个学校排在世界第50，那么这个呢是第100，那就意味着这个50肯定比100好。我觉得这种想法恐怕呢也不见得很客观。 嗯， 因为呢，尤其是我提过的，就是世界大学排名这个本身呢，很多时候呢，在某些角度来看的话，恐怕也是个伪命题。 嗯， 就不见得一定是能够客观描述一个大学的一个情况。 是， 所以最好呢，如果你要关注排名的话，最好能够看一看，他在本国，也比如说英国大学排名、美国大学排名、澳大利亚大学排名、这种排名的话，我觉得价值会更大一点。 是啊，大家别忽视，因为我们知道的世界几大大学的这个排名，其实它都是商业机构行为，是吧？您与其这样的话，您还不如看看咱们上交大的这个排名，至少还是咱们上海交通大学自己啊做的这个排名，相对来讲还会更客观一点，对吧？啊，但是呢，赵刚老师说了，你拿这个排名，咱们作为这个切入点、切入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得要横向纵向的，然后结合着自己，你要做一个全方位的考量， 对， 你最后再去确认啊。另外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这个给我们的专家老师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阶段我们的节目首先它的主要的面对的受众群体就是我们的高三的学生 啊。对， 这个时候会有的学生会考虑到，我明年高考之后我要不要，一是要不要参加高考，然后再有一个，如果高考成绩不满意，上不了理想大学和理想专业，我这个马上出国留学啊，这事儿行不行？而且呢，更要命的是呢，因为2020年北京将会实行新高考。 新高考， 对，也就是说明年参加高考的同学啊，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啊，就是一锤子买卖。 嗯， 因为如果你明年你说我没有考好，我想再重读的话，然后在2020年再去参加考试，这完全是概念不一样的这个考试了。所以呢，兴许明年会有一部分的同学你成绩不理想，然后就出国留学就走了啊。那么对于这一部分的同学，赵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 实际上这方面呢，我倒是写过相关的文章，因为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尖锐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呢很多的学生和家长都要面对。实际上这里面呢，我个人觉得成绩这方面，比如高考成绩这一块，他和国外去对接，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源头，比如说我们说澳大利亚的大学、新加坡的大学，然后甚至呢主持人提到的美国的一些大学都是可以衔接的。然后最近呢又传出一个消息，就是英国伯明翰大学， 对， 现在也已经接收高考成绩了。那特别是他从2019年开始就已经可以实施这方面的入学。这是一个层面的事情，就是我们说从学习成绩里面的对接，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语言成绩的对接。因为高考的学生呢，一般来说他进入在体制内做他的这种运行，那么他在准备高考的同时在准备雅思或托福有很大的难度。所以就意味着呢，就是我个人想呢，恐怕还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高考之后，那么有些学生恐怕也还是要花一些时间赶紧做一下这个雅思托福的准备。 是。 那么现在看的条件比原来要稍微宽松一些。因为在美国这边的话，恐怕学生即使没有语言成绩，他也可以直接过去。过去以后呢要读在大学那边开设的一些语言课。那么澳大利亚这方面呢就也相对会宽松一点。那么我个人觉得呢，这些呢实际上是可能衔接高考相对比较快的。不过呢在这之外，我必须还要说一句，就是从成绩角度来说，这是你可能可以走的路径。但是我觉得，就是就像我刚才提到，为什么哈佛大学在开除中国学生，这也就意味着光有成绩恐怕还是不够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高三学生的话， 我个人觉得，如果不经历预科或者侨联课程，直接去国外去读书，我压力会非常大。 嗯， 那么这一点倒不是说我为这些预科的这些项目然后做广告。 嗯， 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一部分学生实际上能适应国外环境的话，也是寥寥无几。因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长期的受到的这种教育模式的话，还是以应试为一个导向的。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的话，我倒是建议，如果学生高考之后呢，还是有些别的想法，我倒觉得是不是可以先考虑一下侨联课程或者预科。 是， 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会更稳妥一点。 嗯，梧桐树呢问说，本人高三对英语感兴趣啊，想知道不参加高考怎么就出国留学啊？上哪儿去上什么培训？他说听说有那个在国内读几年然后出国留学的，请老师给赐教一下啊。 实际上这位同学说的呢，应该说是我们所说的教育部做的这种叫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那么也就是说，你上了大学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比如像2+2、3+1，什么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过目前总体看呢，就是像2+2、3+1的这种项目的话，越来越少。因为主流的项目是4+0，就等于四年呢都在国内来读，然后有国外的老师来这边授课。所以我个人想呢，就是目前看呢，如果学生就高三学生他之后要选择这样的大学入读的话，你最好在高考之前的话对这种学校做一些了解，比如他有国际项目的这种学校。那么了解好了以后，然后再看他是这个专业是不是适合自己。 嗯，但是提示这位朋友啊，这个您说的这个不参加高考出国留学，像刚才赵刚老师说的这个有这样的项目，有些大学，但是它不是纳入到高考的这个招生范畴之内的。 对 啊，如果你想是纳入到这个学校统招范畴之内的，你是必须要参加高考的，是要拿高考分数进入到人家这个学校的相关的项目当中的啊，这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啊。往往每年的时候会有同学在这上面吃亏上当。 对 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好，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个雪纷飞，他说以后呢，本人想学医，想请赵刚老师，推荐一下英国哪所大学好啊？最好在伦敦那边啊，学费还不要太贵的啊， 实际上说在的医科呢，应该说英国呢很多学校的医科呢就是都是老牌的。那么我本人实际上原来在格拉斯哥大学毕业，格拉斯哥的医科呢应该说也差不多可能也得有300-400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像英国呢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底蕴的。不过可惜的是呢，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现在炒的最火的还是美国的医科。 是。 也就是很多学生的话要考虑可能第一选择也往往是美国的一些大学，那么他提供的医科。在伦敦这边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Queen Mary， 就像另外呢就是像我考虑可能别的一些因为医科这边的话还是稍微有点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方面呢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功课。因为总体来看呢可能还不是英国这边选择最热门的这个 专业啊。好了，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的就跟赵刚老师咱们先探讨到这儿吧啊。我们这个其实相关的话题呢下周呢还会继续啊，我们是下周具体拿着这个美国留学的报告，我们来去看这个数据啊，去研读这个背后的相关的内容。好了，再次感谢赵刚老师，谢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教育面对面的这个留学面对面的节目呢到这就暂告一段落了，稍后呢带给各位的是我们今天的品读经典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稍后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报一声咱们的中国。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河南师范大学教授高坤为您诵读的这一首闻一多的一句话。下面我们有请河南师范大学教授赵黎波老师为大家解析这部作品。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赵黎波，河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河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我们都知道，爱国主义呢是我国文学的一大主题。古往今来呢，许多诗人写下来了脍炙人口的爱国主义名篇。闻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样的一首诗。我们先来看一下闻一多的简介。闻一多呢，生于1899年，死于1946年，湖北浠水人，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1913年呢，他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攻读美术。192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任教。除诗歌创作之外呢，闻一多在古典文学、民俗学、艺术学方面呢也很有成就。闻一多呢和艾青、郭沫若并称为我国现代三大著名爱国诗人。朱自清曾经说过，在抗战以前呢，他也就是指闻一多，差不多是文艺有义、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有学者曾说过呢，闻一多的爱国呢是一个文化爱国主义。那么闻一多说呢，诗人的主要天赋呢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那么我们看一看闻一多的文化爱国主义是怎么样贯穿他的一生的。闻一多呢是湖北浠水人，浠水呢在古代是楚地，那么屈原呢是古代的楚国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呢曾经对闻一多产生过巨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在闻家呢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传说，宋代的闻天祥英勇抗敌，后来呢被奸人所害，全家将要满门抄斩。那么闻天祥的后人呢把文字改姓为这个文，然后呢在江西隐姓埋名，后来呢移居到湖北浠水。这个传说呢是否是真实很难考，但是呢闻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个著名的诗句，深深的影响了闻一多幼年的心灵。闻一多的一生虽然不长，他短暂的一生呢可以说贯彻了整个爱国主义。在清华学习期间呢，正逢五四运动爆发，闻一多曾连夜抄写岳飞的满江红贴于餐厅的门口。1922年他赴美留学，在留学期间呢，他对于帝国主义的民族歧视愤怒难平，曾写下来许多爱国的名篇，这些诗呢都收录在红烛之中。1925年回国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闻一多对于黑暗的现实呢发出他自己的中呐喊。面对国民党的手枪，他没有屈服，在1946年7月15日做完最后一次演讲之后，被国民党的特务所杀害。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过闻一多的爱国精神，说闻一多呢横眉冷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那么毛泽东呢把他和岳飞、文天祥、瞿秋白、方志敏等英雄呢并列到我们的民族英雄史册。著名诗人臧克家认为，在闻一多的诗歌之中呢，发现和一句话这两首诗有相当重大的代表性意义。这两首诗都是著名的爱国诗篇，且创作于闻一多刚刚归国后不久，他们同时收录于死水集，发现可以说是一句话的姊妹篇。所以我们要理解闻一多的一句话的，首先要看一下他的这个发现。在这一首发现里边呢，表现的是诗人归国之后对军阀混战下的残破祖国的失望和悲哀。 他高声地喊道：“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当诗人编着时间的罡风，擒一把火，得到的却是一场空袭，一场噩梦，所以诗人呢万分的失望。那么1925年呢，闻一多在旅美学习期间啊，曾经深切的体会到弱国子民的一种悲愤，怀着对祖国的无尽的思念，在家信中写道：“梅离家非我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那么在美国的时期啊，因为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那么很多的这个留学的同胞啊，受到帝国主义的一种歧视。那么闻一多有一个同学叫做陈长同，他去理发的时候呢，排了很长的队，等到排到他的时候呢，理发店的人不给他理发，为什么？就说他我不给中国人理发。闻一多的同学梁实秋啊，在美国开车去吃饭，和美国的车发生了相撞，但是呢，警察不分青红皂白，罚了梁实秋170美元。这样的一个事迹呢，让闻一多深深地感觉到一种悲哀。他觉得一个弱国的子民，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他受到的一种歧视，非笔墨所能形容。所以这才是他怀着对祖国的一个无尽的思念，回到了中国。那么在美国期间呢，由于感觉到帝国主义的一种歧视，闻一多曾经改学美术为文学啊。本来他学的是一个绘画，但是他觉得这个时候呢，唯有文学才能够表达他自己内心的一种情感。闻一多去世之后呢，他的好朋友熊福熙曾经在《追悼词》里面这样谈到，说我们在美国求学期间呢，你对于国事是那样的关切，你对于当时的军阀当道是那样的痛恨。你当时所学的是绘画，你觉得专凭颜色和线条不足以来表达你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够传达你对祖国与人民火一般的热爱，于是你改学了文学，特别致力于诗的研究和诗的创作。在美国留学期间呢，闻一多创作了著名的爱国主义诗篇《太阳吟》啊，还有洗衣歌等等，都收录到他的红烛之中。《太阳吟》里边呢，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句：“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在这里边，诗人想象着能够每天骑着太阳，然后呢绕行地球一周，为的是什么呢？只为能够天天望见一次家乡。但是呢，当诗人应着时代的召唤，应着祖国的一种召唤归来之后，却发现这是一场空袭。也就是说，当现实打破了诗人的梦想，失望和悲痛就化成了感人的诗篇《发现》。在《发现》里边，他表现的显然是对于残破祖国的一种失望。本身在美国，他想象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如花的中国，但是回来之后呢，却是一个破烂的中国。然而我们说，闻一多作为爱国诗人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呢，他并没有因为对祖国的失望而颓废，而是在国家危难的关头挺身而出，直面惨淡的人生，思考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于是便有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一句话。那么对比《发现》和一句话，就可以看到两首诗虽然都是表达了诗人的爱国情怀，但是表露出来的一种思想感情却是完全不同的。在《发现》里面，诗人是绷着他的血泪，含着满腔的怒火哀叹着：“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当他怀着希冀回到祖国的时候，他得到的却是一场空袭，一个噩梦。所以整首诗的失望和愤懑之情呢，溢于言表。诗人在国外对于祖国的殷殷期盼落空之后，他巨大的一种心理落差在《发现》里边的袒露无遗。正像臧克家所说的，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诗人，在海外受到的侮辱越重，对祖国的怀念和希望也就越深切，但到希望变成事实的时候，他却坠入了一个可怕的深渊。他在美国所想的美丽祖国的形象破灭了，他赖以支持自己的一根伟大的支柱倾折了，他所看到的和他所希望看到的恰恰相反，他得到的不是温暖，而是一片黑暗， 残破的凄凉，他痛苦，他悲伤，他愤慨，他高歌当哭。那么诗人归国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情或者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当时的五卅惨案，这是相关的一些视频。 上海22个日本纱厂的工人联合罢工，抗议日本监工殴打中国女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指挥罢工委员会，在指挥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而当工人如约复工后，日本资本家却出尔反尔，公然违约，开除工人并克扣工人工资。5月15日，共产党员顾正红带领工人进行说理斗争时竟遭枪杀，十多名工人被打伤。帝国主义的行径激起了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上海地委即派李立三深入工人中指挥行动，中共中央于第二天发出通告指示，各地同志对此事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会团社体一致援助，并制定了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民族斗争的方针。30日，在工人、学生、市民已充分发动起来的基础上，中共中央组织工人、学生到租界举行更大规模的反帝示威行动。中共机关报《向导周报》发文澄清，领导中国民族革命的国民党应对于这种反帝国主义压迫的罢工有具体的实际的援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遂于5月26日通电表示，拟设法予以援助。同日，上海学生2000多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时，被英帝国主义拘捕了100多人。当天下午，近万名群众到南京路老闸捕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时，遭到英国巡捕枪击。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何炳仪及十多名工人学生被打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但是呢，面对统治阶级的百般的压制，民众的反抗也如地火一般的喷涌，他们像愤怒的火山一样的爆发。这样的一种情绪在一句话里边体现得非常明显。一句话中呢，已经没有了归国初发现一首诗那种撕心裂肺、沉痛绝望的诉求，而是充满了一个战斗者的激情。一句话张扬的是一种挺身而出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的赤子情怀，而这恰恰是这个时候闻一多的内心的所见所想所闻。我们来看这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5000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在这里边你可以看到火山的缄默啊，突然着了魔，当民众的愤怒如沉默火山爆发之后，就爆出来了一声咱们的中国。那么同时在一句话里边呢，相对于发现，它也比较鲜明地体现了闻一多所主张的一种艺术手法。这种艺术手法呢，就是当时他提出和诗歌的三美：建筑美、绘画美和音乐美。作为新月诗派的一个重要成员，闻一多的一个三美的主张在当时得到了新月社很多诗人的响应。在一句话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美的一个体现。建筑美， 诗歌共有2节，每节8行， 每一行的字数基本上是相等的， 前半部呢整齐匀称，后半部呢错落有致，体现出一种建筑的美。那么在诗歌里边呢，有很多的意象，火、火山、青天、铁树开花等等，这样的一种意象呢，既有一种色彩感，又有一种画面感，体现出了一种绘画美。那么整首诗呢，一韵到底，紧凑有力，眉睫后三句相同，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强化了诗言咱们的中国，体现出来了一种音乐美。所以一句话里边呢，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体现得非常的充分，其实践行了闻一多的三美中主张。那么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从发现到一句话短短的一段时间，闻一多的情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而充满着一种失望、悲愤，而在这个时候呢，变成了一个充满着一种理想、充满着一种执着反抗精神的一句话呢？在这里我们仍然要回到闻一多的一个爱国情怀，也就是他的一个文化爱国主义。闻一多曾经说过，他说我爱中国呢，故因为它是我的祖国，但是呢，而由于因为它是有它那种可敬的爱的文化的国家。那么他的好朋友朱自清也说过，说闻一多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在诗人旅美期间呢，他万般的想念中国。在这个时候呢，闻一多给他的家人写的信里边，他这样谈到：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先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又何落后于彼哉？而今为彼所蔑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闻一多自以为骄傲的是五千年的政教、礼教、礼俗、文学、美术，其实也就是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他觉得呢，我们的国家除了不能像你们西方的制造一些机器啊来杀人掠财，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落后于你的？我们有五千年中光辉灿烂的一种文化，而现在呢，我们竟然为你们所蔑视、所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闻一多说，士大夫久居士邦而犹不知发废为雄也，真木实也。如果处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处到这样的一种境地，还不知道发愤，还不知道愤怒，那真的是一个木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能够使闻一多对事实上未免破烂的中国仍然产生一种信心的，还是因为他笃信中国的文化，还是他多年来受到中国灿烂文化的一种熏陶。所以在一句话里边呢，他特别提到过这样一句：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那么这里的五千年，我们都会联想到的是什么？五千年的一种光辉灿烂的一种文化，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灿烂的一种文明，这才是闻一多重拾一种信心，对这样的一个破烂的并非如花的中国而产生出来的一种信心。支持他这样的一种信心的正是中国的一种文化。所以说在一句话里边，咱们的中国虽然不是那个存在于想象中的如花的中国，但是呢，却是您中国人独立自主文明富强梦想的中国。这样的中国让反动派发抖、伸舌头、顿脚。那么从一句话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已经完全走出来他原来的一种个人的想象，而从个人的小圈子里面走出来，从一种小我走向了大我，开始站到社会人生的坚实的土地上，最终为我们这个咱们的中国献出来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那么在他去世之后，朱自清曾经写过这样的一首诗，高度评价了闻一多的爱国精神。他援用了一句话里边的咱们的中国，这样写道：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意境里爆出个新中国。那么我们说这个新中国，其实就是闻一多念念不忘的咱们的中国。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上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正春风经历花香的诱惑，不曾写下什么浪漫还是悲歌，如今相伴烈火永不会陷落，我愿你你还在我心的深处，夜晚的清晰白天却也模糊，伤痛也是生命的领悟，孤单会遗憾出新的温度，茫茫的未来无法停住，烽火的残酷一样的日出，让我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